精细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那今天节目中我们会和大家交流的这些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提出的。大家可以通过发微信或者在新浪微博留言这样的方式参与我们的广播节目。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咨询这样一个广播节目，需要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在新浪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公众号或者是微博中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消息，可以留下您想咨询的一些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每天22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大庆老师啊， 嗯， 这个好像从古到今都有那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娶妻娶贤哈， 嗯 啊，说如果娶什么样的妻子，就决定了男人一生的成就。 嗯 嗯，有人在问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呢？那询问我们问题的是一位29岁的男生，他说。这个那天啊，和几个同事在那吃饭哈，这个大家喝了点酒就聊天啊，嗯，大家就说这个娶老婆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因为我这人还没娶老婆呢。说这个几位同事呢，有娶妻的，有还没有娶妻的哈。那几位娶妻的呢，都语重心长的对我们没娶妻的说，娶什么样的老婆，就决定这个男人一生会有什么样的成就，会过什么样的日子。他说这个我想问一下啊，那这个道理在哪儿呢？如果这个男人本身就不怎么地，那是不是娶了好老婆，那好老婆也不可能成就他。说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不是他们在婚姻当中有什么感悟呢？当时问他们，他们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啊。问问你们的节目，也挺想听听你们对这句话的看法。那我就来问问我们的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哈。 嗯 嗯， 这个问题我突然间还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 嗯， 是娶了一个女人，然后决定了自己这个未来的生活、事业等等等等，这个有道理吗？ 嗯， 以前经常听到的是红颜祸水哈，这样子。其实仔细想想是，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呢，并不见得是因为就是女人这一方的特质决定的，比如说女人的这个家境啊，女人的这个学识啊，比如你找了一个这个高官的或者富豪的这个女儿，然后做了她的女婿，这样你可能你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就平步青云了， 这种情节好像在电视剧当中会有哈， 嗯， 但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但前提是你这个男人也得属于是有本事的人才行。 嗯， 如果你男人本身就是属于这种朽木不可雕的， 嗯， 然后烂泥扶不上墙的，就是对方再强大，我估计也不太可能和你发生任何的关系。 嗯， 因为你两个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人。 对， 对吧？ 对，嗯。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夫妻关系怎么相处， 嗯， 或者说，夫妻双方怎么去对待，另一方在这个从事事业的这个发展的时候是怎么去支持对方呢？ 嗯， 我觉得娶了一个好的女人，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可能在支持事业，丈夫事业发展的时候会，比如会多承担一些家里的工作呀，会多去照顾一下子女呀，然后为老公的这个事业的打拼多给他减少这些后顾之忧。 嗯， 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娶了一个好的女人，这个女人做到的，这样才致使了这个男人这个在事业上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嗯， 是为这个男人提供了支持，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女人自身的这个财力或者其他一方面，然后男人就不用奋斗了，然后事业就可以有起色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成立的。 对，婚姻是一个彼此协作的关系。 对， 嗯，大家这个一旦结成了伴侣，在一份婚姻当中，那么相互之间的支持和帮衬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男人可能更多的想在事业上有成绩，能够去打拼，这时候有女人支持他，那么也有女人把家里很多事情都安排得很妥帖，他确实是又能省心又觉得有动力哈。 对 啊，如果碰到一个女人不断的那拉扯他的后腿，那他确实会觉得很难受，会很分神。但是这个也确实会有一些男人，比如说他们本身能力不够强，或者说他们自身并没有能在工作上取得成就，然后他们会抱怨是因为自己妻子没有忘自己， 嗯， 啊，或者说这个我怎么没有像别人那样娶一个家境那么好的这个有钱有势的老婆， 通情达理的，然后又旺夫的这样一个女人。 嗯，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说法，就这种男人跟妻子他本身就没有打算好好的去协作， 嗯， 然后会把自己的一些这个失败归罪于这个女人身上。 对， 这本身就是属于那种很不负责的人。 对，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呢，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大男子主义这样的心理在作祟吧。 嗯， 而且我觉得他说这样话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当着一帮男性朋友面前 啊， 然后给自己的这种就是事业没有成失败找个堂皇的借口啊，让安慰一下自己那个虚伪的面子吧。 嗯， 可能更多的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呀，啊，所以这句话呢，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也要看这句话要用在什 么 人身上， 什 么地 方。而且我还重要的就是，其实就像刚才孙岩说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的。 嗯， 作为男人呢，你不要光想着妻子怎么去支持你， 嗯， 然后你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撂给妻子了，然后你一个人在外头打拼，我觉得这不利于夫妻关系，也不利于家庭的稳定，还是需要就是可以妻子在家里这个放的精力或者时间多一些，但男人呢，你虽然在外面努力了，在家里你也不能完全的放松。 嗯， 你该回来照顾家的时候，该跟家人交流的时候，该照顾子女的时候，也要做出你有负责任的那一面来，不能完全撒手。 嗯嗯，对，而且即使协作关系，那么对你的妻子，其实你也要付出， 对， 你也要支持， 对。 如果说我们在婚姻关系中，我们只是一味的要求对方来支持我们，来忘我们，来这个为我们付出，要为我们承担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如果只是这样要求的话，那这个关系就是一份不可能一直很愉悦的关系， 对。不太可能长久。 对，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男人一定要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你事业上再成功，记住了，就那句话，军功章有媳妇儿的一半。 嗯，对，但是呢，确实哈，这个大庆老师，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 嗯， 无论是男人找女人，还是女人找男人哈， 嗯， 就是我们要告诉这个未婚的 这个男生，这个29岁的提问的男生，也要告诉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一些未婚的朋友们，那在找伴侣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注重伴侣的哪一些特质呢？ 我觉得至少就由这个话题引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结婚之前，两个人应该就一个问题做一个深入的沟通，就比结婚之后对待工作跟生活这个平衡的问题做一个沟通。有些女人呢可能真的就希望就是老公在家里的时间多一点，并不希望说老公事业上有多么的发达多么的荣耀，能完成一份很好的工作，有一份很好的收入就可以了，希望这个老公更多的在家里家庭经营家庭，也有这样的。也有的呢是希望老公可以事业有更多的进步，然后也愿意去支持老公，怎么样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结婚之前两个人要就这个问题好好的探讨一下。而我觉得探讨这个时候呢，其实最重要就是看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就是性格上还有这个思维方式上能不能，比如性格上会不会就是不是特别暴躁的，一谈这个问题就拒绝跟你谈，然后一谈就不符合对方的这个意愿，然后就开始发火啊，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了。 对，另外就是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每个人会有很多很多特质哈。另外我们找合适自己的那一个那一款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得有一点耐心来了解对方是不是合适自己。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善良的人这是特别重要的。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质。那无论这个人能力是强是弱无论这个人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无论这个人多金还是普通工薪阶层，这个人的善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和这个人一直在一起生活。那日久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个善良的人通常来说做事情他有一定的底线。 对。 特别对于自己的亲人家人我们即便再有一些状况，因为这个风风雨雨总会遇到哈，这一辈子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起起落落，或者我们总可能遇到各种状况甚至也不排除一个善良的人也有可能在婚姻当中比如说开小差啊有问题啊都会有，但是至少一个善良的人他不至于对你比如说落井下石比如说赶尽杀绝这个我都是打了引号的哈，大家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么可怕， 这么恐怖 这么恐怖。有的时候生活中的事件就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最深的伤害就是来自于你身边的那个人， 最亲近的那个人。 对，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底线的，他会顾念亲情，他会顾念一日夫妻百日恩，至少他做事情的时候不会这个直触底线伤害自己周围的人至少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点来说就是应该找一个就是个性上相对比较开放然后包容会反思的人。 对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孙岩说的，其实未来的生活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变数，然后未来的生活这个时间的磨砺会让一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 你要是找一个比较开放的人呢，懂得包容的人，善于反思的人呢，他会审时度势的然后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比如性格呀或者一些缺陷呀，然后也会就着当下的这个情形调整两个人的关系这样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比较舒服了，而不是一直固着于就是之前死抱着的那个原则不放其实这样倒会变得很别扭。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那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觉得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好呢？你们觉得在寻找伴侣的时候，那什么特质又是最重要的呢？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和观点啊，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交流各位提出的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节目，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凄清， 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大庆老师，下一位朋友问道，说这是一位妻子啊，他说我特别的有一件事特别的生气，就是每次吧，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吵架，吵完架之后吧，他居然倒头就能睡着，而吵完架之后我半天都睡不着，我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生气，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点小事儿，吵几句嘴就过去了，但是他一倒头就睡，我就特别生气，我觉得他不顾及我的感受，他不知道我还在难受，就因为他倒头就能睡着，我吧就更生气了，本来几句话的事儿，然后第二天我就会情绪很难消解，我们俩又会吵起来，因为我在找茬，甚至有一次我还坐在餐桌旁边在生气，我回头一看，我正在跟他唠叨我们俩刚吵架的事情，他居然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我就想问问哈，为什么他们对于老婆和他们吵架的事情这么不走心呢？想问一下。嗯，男人是这样吗？ 有的人是。就是其实我最近也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故事啊。 啊， 是啊，就是对，妻子的，就是无论两个人怎么争执怎么吵架，这个男的都不接招， 嗯， 只要男的一接招呢，可能还更就是暴力一点啊， 嗯， 跟比这位听友的老公还要厉害一点。那我在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理解，就是比较差的一个不好的理解，那就是这个男生，这个老公相对来说比较冷漠， 嗯， 然后对这个两人的关系呢，并不是很上心，他觉得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制住妻子吧， 嗯， 就是觉得这是我的老婆，然后呢我对他不上，根本就不关心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反正你愿意吵就吵，反正我就这么应对，然后可能第一次妻子自己生闷气完了也就完了，没什么结果，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男的就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就男生本身对这段感情或者对自己的妻子就比较冷漠，尤其是吵架的时候。还有一种呢，就是相对好一点的呢，就是笨的男人，就是他以为用这样的方式不接招，就我不跟你吵 ，OK， 咱就吵不起来了，这个事儿就可以那什么了，就可以这样过去了。但是他不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 嗯， 这也是一种。还有呢，我觉得就属于那种男人，真的是没心没肺了吧？ 嗯， 或者说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压制住对方。 嗯 嗯，然后我觉得其实再从女人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说的非常实际一点的话啊，就是很管用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的生气，你的这个对他的这种反应还不够强烈， 嗯， 所以他不够上心。 嗯， 比如说他不理你，你自己生闷气。 嗯， 对吧？你自己在那儿叨咕干什么？你自己在那儿哭，哎，人家就不理你。那你就没有反应，那你再怎么哭他也不理你， 嗯， 但如果说你做的更强烈一点，比如说这个把他的东西，这样说好吗，把他的东西都扔出家去，然后你自己或者离家出走， 嗯， 住酒店，你住娘家去，然后一个月两个月都不理他，你看看他什么反应， 嗯， 两个人在相互较量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把他这个压住了是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嗯，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果你压制住他了，用这样的方式也能把他的这个行为反过来， 嗯， 但我觉得当然这种方式要慎用啊，不见得这个用好了的话，这个还能就是把对方反过来， 嗯， 但是这个背后也是要他有所反应之后，要跟他好好的沟通的。其实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像这样的，刚才这位听友的故事，我觉得要反思一下你们的情感这个基础， 嗯， 或者还有包括之前的这个交流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对。男人和女人确实想的不一样，女人通常都会为吵架之后你居然情绪看上去还很平稳而更生气， 对 对，就会觉得你不能和我共情，你都不知道我都生这么大的气了，你都不知道你把我都气成这样了，有的时候女人 假如说哈，比如说吵架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也生气，或者男人很伤心，那女人的理解就是，嗯，你是在乎我们的，你是在乎我的感情的，你是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这就是女人的理解。 对，我觉得至少当时虽然大家气头上可能没有这层理解，但事后他的反应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发出了一个信号，你还接着，你还有所回应，那证明咱两个人之间还是有感情联系的。 嗯， 你无论怎样你是在乎我的，无论你这种反应是这个关怀我的，还是说也是跟我一样大吵大闹的，至少我们两个人还会有链接。 嗯， 但如果说你什么反应都没有的话，跟一个陌生人，甚至连陌生人的反应都没有，陌生人看到我哭可能还要过来问一下，哎，董事你怎么了，对吧？你连这种反应都没有，那就会觉得比路人还要路人，所以这个时候女人会很伤心的。 嗯，对，所以像她如果形容的是这样，她特别生气，在跟丈夫在吵架，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 嗯， 然后丈夫那边已经睡着了。嗯，我觉得大庆老师刚才说的都有道理，也有可能，比如说是不是你丈夫平时工作非常的疲惫， 嗯， 他是一个回到家里真的觉得应该放松一下，好好休息一下，那么你和他的吵架他可能理解成这点事儿也要吵架呀，也可能他会觉得我不呼应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吧，那么也有可能是疲倦袭来一下子就睡过去了，这都是有可能，真的要看你们平时不吵架的时候你们是怎样的。不吵架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他，如果你在吵架的时候你希望你的丈夫是怎么回应你的，因为只告诉了我们吵架丈夫很快就睡着了，而且说这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可能男人和女人对吵架之后或者吵架过程中情绪的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庆老师以前咱们在节目里也说过，男人多半喜欢觉得你还在吵啊，我非常想停止，那我就走开吧。 对。 啊，我躲到我那个屋子去。我这个要不然我就先下楼待一会儿。你先生你的气， 冷静冷静。 对，就是男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哈，但是女人就会觉得，那这根本不是处理问题，你反而在激惹我更有情绪。你看，我跟你说这些，你根本都不理我，你反而还走开了。那女人和男人的理解就是不同的。 对，因为吵架其实女人， 你看，我跟你说这些，你根本都不理我，你反而还走开了。那女人和男人的理解就是不同的。 对，因为吵架其实女人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女人希望得到的是一个男人的这种感情的理解或者是支持。 嗯， 对吧？其实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男人可能就是简单的回应一下，然后这个呀，或者是甚至去抱抱他呀，听听他说话，可能女人就过去了。 嗯， 这男人呢，男人吵架的时候希望的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谁对谁错。 嗯 啊，基本是这样一个状态，或者说男人觉得，哎，一二三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就好了，但是女人呢，还是注重着自己自身情绪的这个能不能被对方给包容住， 嗯， 对方能不能关注到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异。 嗯， 其实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女人呢，如果知道男人跟女人在处理这样问题的时候，这个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无论是男人是女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在发火之前，在有情绪之前，可能都要稍微的那么停顿一下，思考一下。 嗯， 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更好？ 嗯，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方更能接受？如果对方现在没有回应我，哎，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他冷漠我。 还有就是在两个人情绪都平稳的时候，好好的去交流一下。 对， 嗯，找到那个适合两个人之间，比如说发生争执啊，发生矛盾的时候啊，两个人能够及时的明白对方的一些沟通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嗯，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吵架会给自己定一个信号，比如说什么样的信号就表明，我不想再吵了，我累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我们的争吵到什么级别为止，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争吵过后，大家还是要找时间去处理。 比如说说错话的应该去道歉，因为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脾气很急很急躁，而且情绪很坏，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出一些挺难听的话来，我们说的话是不一定是我们内心的想法，特别是女人，反正我知道女人因为有情绪化，有的时候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嗯，我们非常不赞同的是什么？说出我为什么要嫁给你这种人啊？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什么？你如何如何啊？就这种攻击对方的话，或者说伤害对方的话。当然，男人可能情绪坏的时候也会说哈，谁先挑事儿，谁在吵架的时候说了一些伤害对方的话。情绪平静的时候可以去道歉，是吧？ 对， 可以去跟对方说对不起，可以说我知道我错了，我说了什么什么样的话，不是我真心话，就是当时坏情绪，我可能想刺痛你，刺伤你，这些可能都能说出来，是吗？ 对，我觉得尤其是两个人冷静的时候一定要去好好想一想， 嗯， 比如在当时那个情境下自己包括对方到底想表达什么？ 嗯， 真的是你说的那些气话吗？或者那些是你想表达的吗？还是说在那些气话之后，你把你自己真实的意愿给掩盖住了？啊，想想你自己真正的想表达什么，然后呢，再想一想对方为什么理解不到？ 嗯， 啊，然后再想一想你们两个人希望达到的状态是什么？ 对， 最后再想一想我们要选择做哪些这个建设。然后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 对， 大家冷静的时候就这几个问题，这个双方相互的探讨一下，我想这样的做的话，你们吵架的那个频率或者次数，然后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是的，是的。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呢将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就算宇宙环流，终究留下了寂寞。幸福总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而现实总是残酷。花火烧成微弱萤火，是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到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至少能拥抱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这一步，让我吃了多少苦，这段路我很知足，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花火烧成微弱萤火，还是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到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至少能拥抱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这一步。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时时。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22点播出。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您可以和我们互动，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您的情感问题愿意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来讨论，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发微信，公众号就是和节目一样的名字，今夜思雨时。思是私人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啊，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关注，可以发微信。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哈。 好。 嗯，有一位女士，她说，我是70后的女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是一直没有接触到合适的人。网上呢认识了一个同龄的男士，上个月底见了一面，他对我的感觉不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聊了2小时。回家以后他又主动的打电话给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还算愉快吧。我觉得在这个虚拟的网上能碰上聊得来的真的不错，更何况我年龄大了，很尴尬，刚刚过完47岁生日。那么见面的第二天呢，他就到外地出差了，他是超市的店长，到外地工作开新店。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会早晚都问候我，也有几次拍照告诉我他在干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俩的那个感情，他打了个引号哈，就升温很快。因为他在异地，因为刚刚接触，也因为是陌生的人在网上认识的，因为都是用嘴在谈，没有来得及有实际行动的付出，所以我一直也保持着理性，尽管对他有好感。就在头天晚上我们语音电话后，第二天他下班了，9点多，我想多了解，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下班了，躺在床上看电视。等我打语音电话过去，他却按了，显示忙线中。我感到特别的奇怪，留言问他下班了还这么忙吗，等他忙完了再和他聊聊他之前提的结婚的事儿。其实呢，我只是想拿这个当个话题，让他早点回复我。可是后来直到50分钟之后，他才简短地应付了一句，没有提结婚的事儿，我有点失望，就没再理他。第二天啊，他应该是很早就给我回了语音电话，但是当时太早了，我还在休息，在睡觉中哈。我们曾经啊聊过结婚的事情，他说呢，他的想法也是越快越好，因为我年龄大了， 还想生个宝宝，我还想生个宝宝哈。那么这个头几天啊，在他回北京之前，他和我通过视频，我总结了一下，他也是在试探我愿不愿意回到北京期间让我到他那儿去住。我没有同意。之前呢他也问过我愿不愿意过节让我到他那儿去团聚，我也没有同意。那么我们俩聊得还行，早晚他也问候我，我也关心他，他也想早点让我们之间有一个结果，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可是呢我还是感觉他在有意和我保持着距离，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要和他住在一起这件事儿吗？或者是我有假日的时候到他那儿和他团聚呢？还是我在他心里确实没那么重要，他才有的时候含含糊糊的，没有那么及时的像那天回应我的电话呢？还是我不够善解人意，有点着急了？我其实最担心的当然是遇到渣男了哈。我就想问你们，你们怎么判断我们这样的感情呢？挺长的哈，大庆老师。 嗯，这个故事真的挺长的。 嗯，这个女士47岁啊，那么不知道他们之前是不是也都有过一些情感的经历哈，现在是人到了中年碰上了一位让自己觉得比较舒服比较开心的，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又会担心很多，比如说会担心自己会幸福吗？ 嗯， 哎呦，会不会遇上那个骗我感情的人啊？ 嗯， 但是又很期待，又特别希望能抓住这样的机会，这都是能理解的。 对，所以看他这个故事很长，他说了很多，但好像内容多的还都是他的欢喜，他的担忧。 嗯， 但对于这个男性的一些信息，好像说的很少，比如说这个男性多大？ 嗯， 是吧？他只是简单的说他做什么工作，说还是从这个男人说超市的店长。 嗯， 而且两个人呢，更重要的都是在网上的这种，或者通过语音电话这样的一个接触。 嗯，他们还好，还算见过一面，但是见完面之后就没有再见面了。 对对对， 嗯， 大多都是通过聊哈，嘴聊相互的这样的嘘寒问暖，没有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见面这种相处的这样一个经历。 嗯， 所以他刚才一直在说这种感觉很好啊，其实我也在想，就是能用语言， 嗯， 能用话把对方哄得很高兴很开心，这个在网上要比在现实生活中做到更容易。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是说网上它有一个延迟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所以对方呢可以组织语言；二呢，对方可以用一些表情图片呀来代替语言文字， 嗯， 那这个时候当看到表情图片的时候，其实完全是自己脑子中在加工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并不代表对方的真实意图，你是能够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网上大家彼此有好感的这种心理机制吧， 嗯， 就很容易呢让大家达到一种满足陶醉甚至是幻想的这样一个地步，觉得对方多么多么的适合我，哎，我跟对方多么多么聊得来。其实从这个点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的担心应该是很正常的，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士在这块呢她真的应该不要着急做出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哈， 嗯， 对两个人的关系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还是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两个人应该多接触一下， 嗯， 不仅仅是通过网上聊，还是比如说一起出来吃饭呢，一起出来做什么事情，然后你通过对方的这种具体的行为，还有当下他的这种话，包括他的这种表情，他的眼神，来去判断他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嗯， 47岁这样一个年龄，对于一个女士来说的确不是一个特别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年龄，是吧？ 嗯， 而且这个年龄单身的女士呢可能也真的是特别希望有一个能够呵护自己的， 嗯， 懂自己的这样一个男人， 嗯， 啊，这是她的正常的心理需求。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需求而做出一个误判吧。 嗯， 因为还是就像我的，他只是在网上，更多时候在网上，没有线下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接触，所以这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理性的话，要给这种感觉打个折扣， 嗯， 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对，大庆老师说的很对，就是现实生活中你的直接的接触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现在确实是有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工作原因， 对， 导致了他们暂时是异地的。可是听上去既有机会他回到北京来有假期，对吧？ 嗯， 那您也可以到他所在的外地，但是并不是说就住在他那儿， 对， 并不是这样，而是比如说他所在的城市，您可以找一个和您合适住的地方，那么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接触，比如说在他这个下了班之后一起吃吃饭啊，聊聊天呐、啊，他能带您到那个城市周边玩一玩啊，走一走啊， 对对对， 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您自己可以控制节奏的，你无非就是怕，比如说会不会发生一些我现在还不情愿的事情，或者我还没有把握的事情啊，会不会过早的发生亲密的关系啊， 嗯， 是这样哈。您在保证您自己确定您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两个成年人是可以的。他回来，他如果说委婉的问您说，哎，你愿不愿意住我那儿，您可以告诉他，我更愿意现在先和你有一些像恋爱一样的接触，对不 对？ 对，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看电影啊，我们可以这个更自然的大家在一起了解啊，聊天呢、啊，接触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另外确实还想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哈，询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女士47岁了，她说她还想要一个宝宝。其实听到这儿，我估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是有一点点这个小紧张，因为47岁这个年龄不大好要宝宝了。这个确实是怀孕生育的几率会降低。 对。 当然可以去尝试，但是呢，如果到这个年龄，其实心态如果能放开最好，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如果我有一天能怀上一个宝宝，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对，我觉得虽然这个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 对， 千万不要说哎，我为了想要一个宝宝然后找一个男人，然后赶快就结婚了， 赶快就结婚。 对， 对， 你其实最重要的，你是希望你后半生过得很幸福，包括你拥有一个宝宝，你也是希望你过得更充实， 对， 更美好。如果我们匆匆忙忙的就找了一个自己还不够了解的人，我们匆匆忙忙就希望自己能够马上怀孕，第一，马上怀孕的希望也许不能够达成， 对， 也许不能够达成，不能够那么快的达成，那么你就会一直挣扎在这样一个自己的目的当中。还有就是你有可能因为太想马上要宝宝了而选择了一个自己还不够了解的人，也可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被动， 对， 更难受， 对， 这些都是我们很想提醒这位女士的哈。 对， 嗯，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大家为您的一点点担心吧。 对， 啊，希望您能够参考参考。 对，嗯。 而且我其实作为一个男人来讲，我觉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女人，想跟那个女人共度一生的话，可能不会太特别急切的去，找跟那个女人说来我家里住吧，然后接二连三的这样一个女人。想跟那个女人共度一生的话，可能不会太特别急切的去，找。跟那个女人说来我家里住吧，然后接二连三的这样发起这样的一个 邀请 提问，其实在某种程度讲更容易让别人起一种疑心，觉得目的是不是有点不纯呢、虽然可能不是图比如您的年轻美貌，但可能会不会图比如说您的这个财产呢，或者干什么呢。而且说实话，就是老多这个新闻报道过程也有，就什么样的女人最好骗呢，就属于那种年龄稍微大一点了，然后一直还单身，感情比较空白的， 对， 其实这样的女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好骗的， 对， 因为只要你稍微对她表现一点点关心关爱，让她感到这种男人的这种温柔啊，或者温情啊，爱理解我呀，爱照顾她呀，就很容易就是这个防线就被突破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这位女士稍微注意的。 这个中年年龄段还依然在单身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哈，可能特别是女生们、女人们，想告诉大家， 稳住心神，找幸福呢，也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就这个年龄是很想找到一份幸福的，有很多人哈。 嗯。 但是在没有合适的人出现的时候，您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在有一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也稳住心神，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后半生的幸福。还是要多一点点耐心和时间去了解，去和对方相处，不要觉得哎呀，我时间不多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都人到中年了，我有一定的人生经验，我也不像小姑娘一样谈恋爱可以谈个两三年，那我自己觉得我看人应该比小姑娘要准一点吧。 嗯 啊，况且我这个时间，你看我都已经四十这个五六岁七八岁了，那要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哎，合适那就好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合适的。其实有的时候不花一点时间和心思去了解一个人，你真的很难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你的人。 对，你可能结果就是一时感到幸福，但你后边可能一世都会感到，回想起来都会感到悲伤。 对， 记住那句老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 对对对，好，谢谢大庆老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提问的是一位女士，已经结婚了，30多岁哈，她是一位城市长大的姑娘。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呢，谈了恋爱。她的丈夫比她大一点是一位农村出身的男生。现在呢，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孩子呢也有3岁左右了。有孩子之前感情很好，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两个人的感情啊就很差。当然家里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都堆积哈，比如说有了孩子之后，婆婆来过一段时间。媳妇儿呢和婆婆关系不好，导致这个和丈夫开始关系恶劣。和婆婆关系不好呢，是因为婆婆啊在怎么样都看不上这个城市的媳妇儿。她是觉得这个城市的媳妇儿为什么不伺候老公啊，为什么不早上起来给丈夫做饭啊，为什么不把全家的这个家务都做好啊，等等这些。婆婆呢是一个比较勤快的婆婆，但是婆婆的生活习惯呢虽然勤快，可是生活习惯还是保有农村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和这个城市的这个媳妇儿呢，在生活习惯上也确实有很多不同。那么两个人呢也就会有一些争执，比如说包括在喂孩子的时候，这个提问的这位女士说哈，她说我看到一个画面，我简直是不能够让我容忍，就是婆婆把嚼过的饼干塞到我儿子手嘴里。她说那个我简直是不能容忍这件事情。我告诉了我丈夫之后呢，她说我丈夫说那又怎么了，我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我妈就是嚼了东西喂我喂大的。她说那个我为这件事情吧，我都觉得好久也不大愿意和我丈夫更亲近哈。他说因为我想到这个我心里都觉得很别扭哈，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有了孩子之后吧，我和我丈夫的感情一下子就变得很差很差。他说最重要的呢，现在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前一段时间他和他们公司的另外2-3个同事吧，大概在一起啊做什么理财的一个产品，结果他亏了钱了。亏了钱之后呢，把我们婚后好不容易存下来的这30万块钱全部都亏进去了。那我现在啊就特别的烦他，特别的恨他。他呢好像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就是属于有点缺心眼儿，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妈妈在和我有争执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戳伤了我的心好几次啊。另外再加上钱这件事情雪上加霜吧，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现在 觉得男生就是人品不错，然后学习又好，然后用功上进勤奋， 对， 所以看重的是男生这样的品质。但是结了婚之后呢，就会发现由于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背景的不一样，导致生活习惯上有许多的差异，可能光两个人的时候还能接受，但是一旦有了下一代，然后婆婆又参与进来了， 嗯， 就会觉得这个婆婆的生活习惯就更可能更农村化，更什么一点，更粗糙一点，然后跟她的这种精细化的生活这种差异比较大，所以自己比较难接受。然后再加上呢，这个老公呢可能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啊，或者在其他方面，然后对于家庭生活当中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爱人之间的这些差异所造成的矛盾，然后有点忽视， 嗯， 然后即使媳妇儿提出来了呢，也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平衡，然后造成了现在这个爱人媳妇儿的这个积怨越来越大，尤其是丈夫又亏了那么一大笔钱， 嗯， 所以导致现在自己怎么看丈夫怎么都不顺眼，怎么都觉得自己当初是不是选错了呀，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哈。 对，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真的是跟双方的这个生活背景成长环境是有关的，那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可能丈夫这边呢行为可能还好一点，因为毕竟他上大学在城市生活的，可能这个行为，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真的是跟双方的这个生活背景成长环境是有关的，那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可能丈夫这边呢行为可能还好一点，因为毕竟他上大学在城市生活的，可能这个行为跟这个婆婆的行为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比如对婆婆这一点呢那真的需要去丈夫去沟通的， 嗯， 比如说在养育孩子上，就是用自己嚼过的东西来喂孩子，其实有一些婆婆确实是这个样子，或者有不能说婆婆吧，就有些老人确实是这么干的， 嗯， 因为他们当年就是这样来喂自己的孩子的， 对， 他们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嗯， 但是随着咱们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用榨汁机啊，是吧，弄碎了呀，或者怎么样呢，剁碎了都不会用自己的牙齿来充当机器来做这个事情。 对, 对，其实就是一个小这是一个小问题。 小问题。 真的是一个小问题。嗯，所以这个妈妈的抓狂能理解。 对。 在一个家庭当中，特别是妈妈会为孩子操心很多想很多。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可能放大了，下一次告诉婆婆就好了。 对，我就虽然这话说的太对了，其实你可以直接的去跟婆婆说， 嗯， 或者你不用说，婆婆你不能这样干哈，嗯，你这样多脏啊，这样对孩子多卫生，你不用这样说， 嗯， 你可以跟说，哎，你说妈，你看咱这儿有这个榨汁机或者有搅拌机，你看可以搅拌完了给，或者说你自己看见的话，你自己就把它搅好了， 嗯， 然后端给婆婆， 嗯， 然后你说那可以拿勺喂她呀。然后事后呢，你也可以让你的丈夫在私底下去跟婆婆说，哎，咱有机器，就不要老用自己这个亲身的这样动手了，对吧？那有机器，你用这样的方式就好，就是首先你不要觉得这个事儿我不能跟婆婆说。 嗯， 我一跟婆婆说，这个事情就变得这个利害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关系就交恶了，这个不一定。我觉得老多老人其实他都是通情达理的，既然老人家能给你来看孩子，帮你带孩子，其实都是希望你们这个夫妻的这个工作压力小一点，生活上压力小一点，工作更舒心一点，然后能为孩子好。 对， 所以一切为孩子好的方式，我觉得老人家都能接受。 对， 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跟老人表达的时候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嗯， 就好了。 嗯， 啊， 对，婆婆来这个孩子的家庭。如果只是为了带孩子哈，就是婆婆来到儿子的家庭中， 嗯， 如果只是为了带带孙子，那一般来说都是暂居。 对， 一般来说住个一年半载的不得了了哈。 对， 还会回去的。但你们夫妻要在一起长久的生活，有了孩子之后，大家又要在一起长久的生活，确实，大庆老师说的很对。你在校园里谈那份恋爱的时候，没有进入家庭，你是不知道两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和不同的。但是进入家庭之后，我们就会面临这些。有了孩子，家庭又上升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段了。 对 啊，又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阶段，琐事儿更多了。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包括我们 每一个人带自原生家庭的一些认知和矛盾哈、 嗯。 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嗯，积极的方法就是解决，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就坦诚的说出来。 对，就是解决问题。其实，嗯，两个人在一起，无论大家出身农村城市，还是城市和城市的人，农村和农村，这个都关系不大。 对， 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算是和一个出身城市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你一样会体会到， 对， 一样会体会到生活里一地鸡毛， 这样 各种琐碎的事情，各种不顺心的事情。此刻考验我们的其实是你处理事情的能力，就是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能调得更顺利一点呢？ 对， 其实就是这样。实在开解不了了，我们最后再觉得绝望，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哈，离开的办法，我觉得远没到那一步呢。 远没到， 嗯， 不是有句话说吗？叫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对， 只有转不过去的弯儿。 对， 只要你心里这个脑子里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你想要什么？ 嗯， 你是想要对周围人的一种指责抱怨啊，觉得自己命苦啊怎么样的，还是想让这个事情变得更顺利一点，能正确的解决？ 嗯， 所以刚才提到，比如说刚才提到她老公的这个理财亏了，然后这位女士用的这个言语是她就是那么缺心眼儿哈，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用这样的语言去刺激你老公，反而会让事情不利于解决。 嗯， 谁做理财谁都不想亏，对吧？这是大家非常明确的一个想法，所以亏不是她的本来的意愿。你这样跟他说的时候，其实完全在指责他。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跟老公好好的商量一下。比如说，老公，你适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理财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如果适合的话，那可能这次因为各种什么原因呢，那哪儿失误了，咱反思一下。 嗯。 如果说不适合呢，那就跟老公商量一下。比如说，咱家里的这个钱， 嗯， 是怎么来用的？ 对， 啊，你不能说老公没有经过你的这个同意，或者说双方没有相互同意，然后就挪用家里一大笔钱，然后去做什么投资啊，或者干什么的， 嗯， 那可能钱的处理方式不对，这需要两个人去商量的， 嗯， 啊，我觉得这是对这件事情能带给大家就是反思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这些都改进了，啊，老公知道自己不适合理财，好，那家里的财产呢，这个财权呢，觉得自己不太适合经营，那就交给妻子或者怎么样的，哎，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日后的生活就会更好一点。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各种各样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的问题。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天原地徘徊，太多事不明白，不明白怎么笑着走出来。不要对我再说爱，你回来，可是过去再也回不来。 会